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专程请到了歌手刘思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思伟，今天很高兴和洪城一块聊音乐聊故事。 其实啊，听您的歌我就觉得特别有故事，就从最早的那首找个好人就嫁了吧，里边的故事性就很强，然后当时也正是因为它里边的故事性和它的旋律特别的耐人寻味，让很多人都记住了这首歌。 是的，这十多年一直传唱度还不错，所以说看来就是写歌的话，故事性强的歌曲包括歌词也很重要。 没错，其实要说到最近的话，您是发了一张新专辑对吗？ 对，没错，从第一首找好人嫁了吧这首歌到2018年发第二张新专辑，跨越了整整十年间的时间。 这十年间的时间，您也是等于说积累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吧？ 没错，这十年当中，我一直在不停的努力创作自己的歌曲。当然，在这个2018年发行专辑的时候，我是会把我所有的所有创作的作品精挑细选的选出了十来首歌放进去，希望大家能够同样能够像第一首歌一样能够产生共鸣。 其实，那等于说这十年间咱们写了很多的歌，超过这个专辑当中的这些曲目数， 对， 精选了很多。 对， 那后续您有没有想法说把其他的包括自己一些写的歌再重新到以网络的形式再上传给大家呢？ 我会看，就是我自己会审阅。如果要是不错的话，我会；如果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话，还是留着吧。 我们期待啊，我们还是期待刘思伟先生能有更多的好的音乐作品来带给大家，来听他的音乐讲故事。如果说找个好人就嫁了吧，里边讲述了一段爱情故事。那么这个全新专辑当中，主打歌吧，算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他也应该有一段故事吧。 在写这首歌之前吧，就是我是特别喜欢观察生活，观察身边的事儿，所以说这首歌创作来源也是我自身的感受，还有身边的经常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创作了这首歌。当我把这首歌写完了以后，就是让我的所有的好朋友都听，他们说，这首歌曲好像是为我写的吧，都有这种同感。哎，那我就觉得这个，这就是我的初衷了。 其实很多好的音乐，就是能让一个人在安静的听下来之后，在这个音乐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然后暗暗的对自己说一句：“哎呀，这首歌跟我有共同的 有共鸣。” 对，您在2015年的时候还演了一部电影，对吧？ 2015年那是微电影， 微电影。 因为也是一首歌，那首歌的故事性很强，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尝试了一下，用这个微电影的形式把这个音乐故事给它呈现出来。 当时您是演的男一号， 没错， 那个包括这个整个的故事啊，编剧什么的，您也有介入是吗？ 有参与。这个片名叫《男人》，实际是讲的是一个外地人来到北京北漂闯荡。带的老婆孩子，最后他成功，最后因为某种问题，跟他老婆为什么要分开，最后他老婆知道了真相，特别特别的感动。当时这部电影上线了一个星期，在这个腾讯视频好评如潮，一下点击率达到100多万。哎，我觉得通过这个微电影把这首歌展现出来，那同样这首歌也在这部微电影当中唱的，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音乐人来说，还是演戏挺过瘾的。 其实当时的状态是，您也等于说在生活当中找到有类似人的影子，然后去做的这首歌，对吗？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这首歌不是我写的，但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写完了以后，他说刘思伟，他说这首歌你听一下，应该比较适合你唱。我一听，我说不仅适合我唱，也适合我的经历啊，所以说我作为一个男人，代表给所有的北漂的人的一个心声，我把这个作品这个唱出来以后，最后把它拍出来。因为电影一直是我一个梦想嘛。 哦，还真是。其实有我看电影有的时候会多一点，如果是有时间都会去看，因为电影我觉得浓缩的精华度比较高，它没不会像电视剧那么长，然后占用过长的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我能去在电影当中深思一些事情，然后看到一些事情的角度，所以说电影是个挺好的东西。然后我还听说您要给只想好好在一起来拍一部电影是吗？ 啊，我刚刚我说电影是我一个梦想，因为第一部短片叫《男人男人》，那它是微电影，60多分钟。只想好和你在一起这首歌写完了以后，可以说圆了我一个电影梦。这首歌写完了以后，导演听完了这首歌，他说，这首歌的画面感非常强，特别接地气。这个导演是个女性导演，我是因为我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写女人的，写女人的 感受 。后来他就说，你愿不愿意把这首歌用一个影视？我说用影视的作品展现。我说这是我一直是一个梦想。他说要拍的话就拍个院线大电影。我说哦，我说这难度太大了吧？他说我们慢慢来。那通过他的努力，他身边的朋友和专业人士、老师的一些支持，花了1年多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一首部的院线电影，也拿到了国家的公益许可证。在今年的7月份应该在全国上线吧，希望朋友们多多关注一下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 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同时呢也是刘子伟先生的全新的专辑的这首主打歌。 主打歌、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听到啊，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 好的，谢谢。 说你总是相信的不彻底，怎么做你总是半信半疑，请不要再追问我的过去，请不要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你总以为我手机有很多秘密，爱你为何还要承受在意，请不要用爱来折磨自己，让我看在眼里，痛在心底。我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对你的爱我能经得起起风雨，不要 欢迎回来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呢也是请到歌手刘思伟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思伟。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然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刘思伟先生主演的这部同名的电影也会在院线上映。大家如果听到这首歌觉得跟自己特别的有共鸣的话，您要去院线来看一下这个电影，我相信会能带给你更多的共鸣。 哎，我再提个醒儿啊，洪晨，看这部电影必须带着你爱的人，带着老婆，带你的女朋友一块去看，更有感受。 这是一段很感人的爱情故事。 你现在我们还不愿意透露这个。 好的， 这样的朋友对你有好处。 明白。其实很多的故事我们不能去猜想，还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看一个东西的时候，还有一些更多的千丝万缕的这些细节。反正您可以带着最爱的人去看这个《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然后，其实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的几首歌我也注意到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写歌的角度。就是您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在看很多的一些事情，包括给自己的孩子和老婆的角度这个写歌，包括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给自己的母亲写歌。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在专辑当中您做了一些歌曲的表达。 因为首先我是个男人，而且就是我写歌基本上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也是可以说是我经历的很多的经历以后让我激发的这种创作灵感。所以我相信就是作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听到这首歌曲还是比较贴近生活。他唱的啊就是我身边的故事，他唱的哎是我老公身边的故事，是我们家的故事。 其实有的时候我随着我年龄的长大，我有的时候我不能够理解那么多的担当。后来我长大了，然后成家了，然后母亲的年岁也大了，这个时候我感受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就发现其实担子会越来越重。 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个人呢，说每个年龄段他的想法他都会变化。20岁是一种想法，到了30岁以后他的思想就变了，到了40岁又不一样了。慢慢男人就慢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想的越多，担当就越多。 那其实就是如果您现在要给很多的年轻的男生或者是年轻的男人有一些建议或这些小的提示的话，您想说点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你自己目前这个20来岁感受不到一个真正的男人的担当，你可以去感受你父亲。在音乐作品当中，在影视作品当中，你会慢慢的成熟。我相信在你这个生活当中多去观察，这是最重要的， 看看自己身边人的故事。 对，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并不像我们看起来每天那么的阳光，但是我们又必须要以一个阳光的状态去对待。 没错， 就像我之前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你看他们都每天笑得很漂亮，然后后来当知道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其实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轻松。 没错，你看很多男人就是说面对工作他要保持这种激情，面对家人回到了家他保持一种笑容，但是他面对自己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喝酒的时候，那种痛或者是累，那种无奈，在那个时候就是家人和单位的朋友领导你是看不到的。 而且很多的时候像在大城市当中，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东北还好，几个朋友的话经常能够聚到一起去，城市不大，或者是机会回家的时间成本很短，大家凑到一起可以聊聊天，还可以有个倾诉。大城市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一个城市当中和好朋友见面，能够去吃一顿饭，坐下来喝点酒聊聊天的机会的时间成本都已经很高了， 特别是掏心窝子里的话的时间成本真的是很少。因为可能在老家发小彼此了解，我愿意跟你做，但是你现在在北京对标，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会怕人家，有的时候男人可能是一个人默默的去承受。所以说这是外界你看不到，家人看不到的， 谁也没有看到的，而且不好跟人家。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男人的坚韧就要很重要。 是啊，有句话说得好吗，作为一个真正男人要忍得了痛苦，受得了委屈，耐得住孤独嘛。 那新专辑当中我看到有一首叫 男人的作品，嗯，是讲的是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因为就刚刚您说的，我是2015年拍的《男人》的这个微电影的主题曲，男是困难的男，为什么要选一个困难的男？在影片当中一出来，导演就安排了这句话，就是做人难，难做人，做男人难，做好男人更难，做一个成功的好男人可谓是难上加难。后面是点点点点点， 就是大家畅想的东西会很多，所以在这儿呢，这首歌算送给所有天下的男人吧，大家也听一下，在这首歌当中安慰和鼓励一下自己，让自己更坚强一点，因为随着岁月的成长，可能我们面临的东西会更多，但是记着脸上保持一个灿烂的微笑，你会发现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一抹微笑可以化解掉很多的东西。 是啊，你的微笑会给家人带来一种安全感。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男人》。 习惯了被别人叫做男子汉，习惯了坚持咬牙不说难，柴米油盐大事小情人老也人怨，做回男人也就注定一生不平凡，总想着别人一天又一天，总忘了自己一年又一年，孩子说帮妈妈说好你才露笑脸，做回男人顶天立地明着也不忘，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歌手刘思伟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思伟，很高兴与洪城与大家一起聊音乐、聊故事。 嗯，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叫《男人》啊，送给天下所有的男人。嗯，坚韧一点啊，还是我说那句话，咱们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阳光的对待每一天。刚刚说到你写歌的角度，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写，然后其实自己的这个部分做完苦了，等于说我们也把自己的坚韧一遍展示住了，但是有很多事情并不像我们那么能够控制，像我们的情绪也好，包括我们的坚韧也好，我们都能控制，我们身边的人不会像我们那样，家里的爸爸妈妈们，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关心一下。 对，他们当然了，父母们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看到了希望儿女过得更好一点，在外面闯得有成就一点，当然他们更希望儿女能够天天在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啊，哪怕是拌拌嘴他们都是高兴的，有孩子在旁边嘛。 过年前，这几个月前不是过年嘛，大家伙都在朋友圈发说，第一天回来是妈妈的掌中宝，然后第二天呢发现褪色了一些，第三天就发现是妈妈身边的一根草，过几天会不会妈妈把我们割了去烧柴火，这个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妈妈她也是在享受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这种过程其实她挺快乐的，知道吧， 即使在跟你拌嘴， 对 对， 对， 她看的是还是你好像就从一个高高的大人变成了一个孩子。 对， 她在管你说，哎，别玩手机，别玩游戏了，你看看书去。当时我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妈从小跟我说到大。其实说了很多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外地也确实也会经常想到妈妈，尤其是看到您专辑当中有那首歌《妈妈的生日》，您还记得吗？嗯，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您也是深有感触吧？ 不是深有感触，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内心呢一直很痛啊。提到这个事儿的话，我每次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我为什么就是我都会可能都会 突然会唱不出来，是吧？ 对。因为我从小， 等我记事的时候、我的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醒我、那时候在小的时候，妈妈每天是三个鸡蛋一碗面，后来我上一校的时候，她可能会提前一个星期写信给我，记住哪号是你的生日，记住三个鸡蛋一碗面。后来有通讯设备了，一到我过生日的头一天告诉我明天你的生日，三个鸡蛋一碗，几十年如一日，甭管我在海南在北京全国到底我，她都会给我提醒。当有一天我听到妈妈病危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舞台上演出，你说做演员有的是挺悲哀的，演完出第二天我再坐飞机再赶回去，妈妈已经没在了，没有了，没有给她送终，没有看到。最后我们赶回去以后，就是要刻墓碑的时候，刻墓碑的时候就说，你妈妈的年月日告诉我，当时我傻了，不知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记过妈妈的生日，可能甭管什么原因吧，咱不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子来说，这是不应该的，太不应该了。后来我们去查了身份证才知道，从那一天我永远就记住了。当时我内心就始终对妈妈是有个内疚。后来有一天我看电视，就是是央视还是北京台做了一个这个路人采访，就是说见到年轻人，哎，你记住你生日吗？都知道，记住你父母的生日吗？80%的男孩不知道，但是有些女孩还会记得知道。所以我通过这个事儿以后，我就特别感触，我就说是啊，为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胡吃海喝，妈妈的生日我们甚至都不记得。所以说我创作了这首歌曲，我呼吁天下所有的男人们也好，就是你朋友们 吧， 所有的人吧，甭管你在忙碌的时间，记住，如果在一个同一个城市，给妈妈买束康乃馨；不在一个城市，哪怕给她打个电话，语言的问候。这样的话，让妈妈去，最起码有个欣慰。当我这首歌写完了以后，我朋友听完了以后，还没发行，听完了以后就是说，他第一时间他把手机一放，拿着自己的手机，马上给他妈打电话，就问妈你的生日是哪号？他妈妈还在，你有病你好好问我生日干嘛？父母他不会在乎。你说，他妈妈就说啊，我知道了。他四位哥，他说你这首歌让我很受感动。他说我也跟你一样，要不是听你这首歌，我永远不会想不起来妈妈，问都不会问。从那以后，他记住每年会给他妈送礼物，不在妈妈身边会给他打电话。 在说到这里，我也建议啊，咱们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先给不知道您能不能非要在今天送礼物，但是起码给妈妈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如果您知道妈妈的生日，那就不用再问了。如果您不知道，那通过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去问一下妈妈的生日。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不多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刘思伟先生的新专辑《一直想好好和你在一起》。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吧，妈妈的生日你记得吗？那也希望您的新专辑能够大卖。 谢谢永真。 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小时候总盼望快点长大，妈妈说好男儿就要闯天涯，淘气的孩子不怎么听话，妈妈的心能融化我伤痛的疤。长大后闯天涯，心向远方，妈妈心中有太多的牵挂，儿女的生日她从未忘记啊，家的味道萦绕春秋冬夏。妈妈的生日你记得吗？请送上一束康乃馨给她。妈妈的生日你记得吗？请给她一个爱。天涯，别忘了给他打个电话。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